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李月。这节课呢，我们来学习一下消息队列中的一些基础概念。这些基础概念就像我们来学习一门编程语言中的一些基础语法一样，你只有把它们搞清楚，才能进行后续的学习。如果啊，你研究过超过一种的消息队列产品，你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说每一种消息队列它都有自己的一套消息模型，像队列啊、主题或者分区这些概念，那在每一个消息队列的模型中呢，都会涉及到一些，但是含义啊还不太一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其实很简单，因为没有标准。曾经啊，也有一些国际组织尝试制定过消息相关的一些标准，比如说啊，早期的 GMS 和 AMQP， 但是啊，让人无奈的是，标准的进化跟不上消息队列的演进速度。那现在呢，这些标准实际上呢，已经废弃了。那么，到底什么是队列？什么是主题？主题和队列又有什么区别呢？想要搞清楚这些问题啊，我们需要从消息队列的演进来说起。在互联网的架构师中间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啊。那这句话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好的架构它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演进出来的。同理啊，现代的消息队列它之所以是现在这样一种模式，一样呢是经过之前的十几年逐步演进而来的。最初的消息队列啊，就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队列。我们知道啊，在计算机领域啊，队列是一种数据结构，它是有完整和严格的定义的。我在 Wiki 中查了一下队列的定义，它是这样的：队列是先进先出的线性表，在具体应用中通常用链表或数组来实现。队列只允许在后端进行插入操作，在前端进行删除操作。我来给你解读一下这个定义啊，这个定义里边啊包含了几个关键点。第一个呢是先进先出，这里边啊隐含着一个要求，就是在消息入队和出队过程中，需要保证这个消息是严格有序的。那你按照什么顺序来把这些消息写进这个队列，必须按照同样的顺序从队列中读出来。不过啊，需要注意的是，队列它是没有只读这个操作的。那所谓的读呢，就是出队，也就是从队列中删除这条消息。早期的消息队列就是严格的按照队列这种数据结构来设计的，生产者发消息就是入队操作，那消费者收消息就是出队操作，也就是删除操作。服务端存放消息的容器呢，自然就称之为队列。这就是最初的一种消息模型，队列模型。你可以对照文章的配图来看一下这个模型。在队列模型中啊，如果有多个生产者往同一个队列里面发消息，那这个队列中可以消费到的消息就是这些生产者生产的所有消息的合集。那消息的顺序呢，就是这些生产者发送消息的自然顺序。如果说啊，有多个消费者接收同一个队列的消息，那这些消费者之间呢，实际上是一个竞争的关系。每个消费者啊，他只能收到队列中一部分的消息，也就是说啊，任何一条消息只能被其中的一个消费者所消费到。如果啊，要将一份消息分发给多个消费者，并且呢，要求每个消费者他都能收到全量的消息，比如说啊，对于一份订单的数据，那下游的风控系统、分析系统、支付系统等等这些系统，它都要接收订单的消息，那这个时候呢，单个队列它就满足不了需求了，怎么办呢？当然啊，你可以为每一个消费者创建一个单独的队列，让生产者呢发多份数据到多个队列中，但显然啊，这是一个比较笨的做法。同样一份消息数据呢，会被复制到多个队列中，这会浪费资源。那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生产者他必须知道有多少个消费者，为每一个消费者呢单独发送一份消息。这个呢，实际上违背了消息队列中解耦的这个设计初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就演化出了另外一种消息模型，叫发布订阅模型。在发布订阅模型中啊，消息的发送方被称为发布者，消息的接收方呢称为订阅者，服务端存放消息的容器呢被称为主题。发布者呢将消息发送到主题中，订阅者在接收消息之前，他需要先订阅主题。订阅在这里边呢，它既是一个动作，同时呢还可以认为是主题在消费时候的一个逻辑副本。那在每一份的订阅中，订阅者都可以接收到主题的所有消息。在消息领域的历史上很长的一段时间啊， 这个队列模式和发布订阅模式它一直是两者并存的。有些消息队列呢同时支持这两种消息模型，比如说 ActiveMQ。 我们仔细对比一下这两种模型啊，其实啊这里边生产者那就是发布者，消费者呢就是订阅者，队列呢就是主题，其实啊它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它们唯一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份消息能不能被消费者多次消费的问题。那实际上啊在这种发布订阅模型中啊，如果说只有一个订阅者，那其实它跟队列的模型基本就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啊，发布订阅模型它在功能层面上是可以兼容队列模型的。现在的消息队列产品啊大多使用的都是这种发布订阅模型，当然也有例外。这个例外呢就是 RabbitMQ， 它是少数依然坚持使用队列模型的产品之一。那它是怎么解决多个消费者问题呢？你还记得我在上节课和你讲过它有一个特色的 Exchange 模块吗？在 RabbitMQ 中， Exchange 是位于生产者和队列之间的。那生产者呢不关心将消息发送给哪个队列，而是将消息啊发送给 Exchange， 由 Exchange 上配置的策略来决定将消息投递到哪些队列中。同一份消息如果说需要被多个消费者来消费，你可以配置 Exchange 模块把消息啊发送到多个队列中，那每个队列中呢都存放着一份完整的消息数据，可以给一个消费者来提供服务。这样呢也就变相的实现了发布订阅模型中一份消息数据可以被多个订阅者来消费的这样一个功能。具体的配置啊你可以参考 RabbitMQ 的官方教程，其中啊它有一个章节专门是讲如何实现发布订阅这个功能的。我把这部分内容的链接呢放到文稿中，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查看。讲完了 RabbitMQ 的消息模型啊，我们再来看看 RocketMQ。 RocketMQ 啊使用的消息模型它是标准的发布订阅模型。那在 RocketMQ 的术语表中啊，生产者、消费者、主题这些概念呢与我们之前讲的概念是完全一样的，那我就不再重复了。但是啊在 RocketMQ 中它也有队列这个概念，并且啊队列在 RocketMQ 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那队列在 RocketMQ 中起的作用是什么呢？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啊，那就要从消息队列的消费机制来说起啊。几乎啊所有消费队列的产品啊它都使用一种非常朴素的请求确认机制来保证这个消息啊在传递过程中啊不会由于网络或者服务器的故障而丢失。具体的做法也非常简单。那在生产端啊，生产者先把消息发送给服务端，也就是 broker。在服务端收到消息并且把这个消息啊成功的写入主题或队列中呢，它会给生产者发送一个确认的响应，告诉生产者啊我成功的收到了这条消息。那如果生产者没有收到服务端的确认或者收到了失败的响应，它会重发这条消息。在消费端，消费者在收到了消息并且完成了自己的消费业务逻辑，比如说啊把这个消息存到数据库中之后啊，也会给服务端来发送一个消费成功的确认。那服务端只有收到了这个确认才认为这条消息被成功消费掉了，否则呢他会给消费者重新发这条消息，直到收到这个成功确认为止。这个确认机制啊非常好的保证了消息在传递过程中的数据可靠性。但是啊引入这个机制啊在消费端带来了一个不小的问题。什么问题呢？为了保证消息的有序性啊，在某一条消息它被成功的消费之前，那下一条消息是不能被消费的，否则就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后面的消息啊它先被成功的消费掉了，而前面的消息呢由于消费失败正在重试，这样就会出现消息空洞，违背了有序性这样一个原则。也就是说每一个主题在任意时刻至多只能有一个消费者的实力在进行消费，那这样就没有办法通过水平扩展消费者的数量来提升消费端的总体的消费性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 RocketMQ 它在主题下面增加了队列这个概念。每个主题中啊包含了多个队列，那通过多个队列来实现多实力的并行生产和消费。需要注意的是啊， RocketMQ 呢只在队列上保证消息的有序性，主题层面呢它是无法保证这个严格顺序的。 RocketMQ 中啊订阅者的概念呢它是通过消费组来体现的，每一个消费组都可以消费主题中一份完整的消息，那不同的消费组之间的消费者彼此之间呢不会互相的影响。也就是说啊一条消息被消费组一消费过也会再给消费组二来消费，那消费组中呢它可以包含多个消费者，同一个组内的消费者它是竞争消费的关系啊， 每一个消费者负责消费组内的一部分消息，如果说一条消息被消费者一消费了，那同组中的其他消费者呢，就不会再收到这条消息。在 Topic 的消费过程中啊，由于消息啊需要被不同组进行多次消费，所以呢，消费完的消息它不会被立即删除掉。这就需要 RocketMQ 啊，它为每一个消费组在每个队列上维护一个消费位置。这个位置之前的消息呢都被消费过，之后的消息都没有被消费过。那每成功的消费一条消息，这个位置就加一。这个消费位置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们在使用消息队列的时候啊，一般来说啊，丢消息的原因大多都是由于这个消费位置不正确导致的。那在 RocketMQ 的消息模型中啊，比较关键的概念呢就这些了。为了方便你理解啊，我把这些内容画了一张图放在文稿中，你也可以对照文稿中的图片，再把我刚刚讲的这些概念继续消化一下，加深你的理解。最后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另一种常见的消息队列 Kafka。Kafka 的消息模型啊，和 RocketMQ 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刚刚讲的所有 RocketMQ 中对应的概念和生产消费过程中的确认机制都完全的适用于 Kafka。唯一的区别是啊，在 Kafka 中啊，队列这个概念它的名称不一样。Kafka 中对应的名称呢是分区。不过啊，含义和功能啊， Kafka 和 RocketMQ 是没有任何的区别的。我们来总结一下本节课的学习内容。今天啊，我们讲了主题和队列的区别。那这两个概念呢，在背后实际上对应着两种不同的消息模型，一个呢是队列模型，一个是发布订阅模型。那你需要注意的是啊，这两种模型它其实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那都可以通过一些扩展或者变化来做到互相的替代。那常用的消息队列中呢， RabbitMQ 它用的是队列模型，但它一样可以实现发布订阅的功能。那 RocketMQ 呢和 Kafka 它采用的是发布订阅模型，并且呢它们的消息模型是完全一样的。最后啊，我要提醒你一点啊，我这节课讲的消息模型和相关的这些概念它都是业务层面上的，那深刻的理解这些业务模型呢，有助于你很好的去使用消息队列。但是啊，业务模型啊它不等于就是实现层面的模型。比如说啊， MySQL 和 HBase 它同样是支持 SQL 的数据库，那在他们的业务模型中呢，存放数据的单元呢都是表，在实现层面呢，没有哪个数据库它是以二维表的方式去存数据的。那 MySQL 呢，它使用的是 B 加数来存数据，而 HBase 呢，它用的是 KV 的结构来存数据。同样啊， Kafka 和 RocketMQ 它的业务模型是一模一样的，并不等于说它们的实现就是一样的。实际上呢，这两个消息队列它的实现是完全不同的。最后啊，给大家留一个思考题。刚刚啊，我在介绍 RocketMQ 的消息模型的时候讲过啊，在消费的时候啊，为了保证消息不丢失和严格有序，那每个队列呢，它只能做到串行消费，并不能并发，否则呢，就会出现消息空洞。那如果我们放宽一下限制啊，如果说不要求严格的顺序，那能否做到单个队列的并行消费呢？如果可以，那该如何实现？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和讨论，感谢你的聆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一些启发，也欢迎把